听，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十分保险，我是夏萌。这是一档全新的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节目，如果您对家庭财富管理、个人财富增值感兴趣，有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获得解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给我们解读保险行业里的专业名词。 准备好笔记，上课。 那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我们说购买保险产品呢，我们一定要读它的合同条款，但是合同条款 很长， 对， 太复杂了， 很复杂。我自己就做了大概十多年的这样保险的工作呢，那读一个条款还是要花一段时间。它是一个专业名词特别多，并且呢特别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保险条款，很可能呢我们自己说想把这个保险合同通读 吃不透， 是很困难的。 对， 但是我建议呢，对于我们的保险合同呢，我们最起码要读几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保险责任。那对于一个保险，什么是它的保险责任呢？就是我这个产品到底保障了什么啊，我到底客户享有什么样的保障，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啊，不能光听我们的销售人员说这个保险我们保什么，一切都是要体现在它的这个保险的责任上啊。所以呢看条款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责任。那对于不同的险种呢，可能责任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刚才介绍的这个年金险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每年都能领钱的这样的产品，它的保险责任呢一般分为两种，叫生存责任或身故责任。那生存责任呢，就是我每一年保单周年的时候，如果客户还活着啊，只要还生存啊，那我们就可以领取年金，这是他的生存责任。那除了生存责任之外呢，还有身故责任。当然部分说这个比较为客户着想的，一般身故和高残责任都在其中。那他还有身故和高残责任。身故高残责任什么意思呢？当客户发生了身故或高残的这样的情况，保险公司呢会向这张保单的身故受益人啊去进行赔付。当然这也有区分啊，身故是向身故受益人，而高残呢是向我们的这个 人， 对，去进行赔付。 是的，所以就消费者在买保险的时候啊，真的问题会特别的多。 是的， 有没有就是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有一个专业人士来跟我们把这些条款啊前前后后的事情都给理清楚了？ 太有了，我们北京人寿呢就有非常专业的这样的营销团队。那同时呢我们也和各大银行合作，我们也会给各大银行提供非常好的这样的保险产品，像招行啊、工行啊、民生啊等银行都有我们北京人寿的产品。那我们也会给把产品去带给大家。 这个保险纠纷和理赔又是怎么回事呢？ 保险纠纷呢很可能发生在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很可能我们在购买保险的产品的时候可能听了营销员的这样的片面之词，实际上我们对这个产品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解，这个产品到底保障了什么，很可能我们理解的信息和这个产品实际的信息并不一致。那当我发生了我认为应该理赔的情况，结果这个保险产品没有保障，那所以呢我就会有这样的理赔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或有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理赔是我们说保险产品呢对于客户来讲呢其实非常简单，对于保险公司来讲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双方呢各自承担我们各自的权责 合理。那什么是我们客户的这样的责任呢？就是我们需要按照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每年去交纳保费，这个以保证我们的保险合同是有效的。但是我们什么是我们的权利呢？就是如果我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特别是其保险责任中约定的事项的时候，保险公司呢还会按照保险条款啊去赔付我们的金额啊，去给付我们金额。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对于保险产品来讲，它的责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知道它的责任以及责任免除。保险标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指你到底保障的是谁，保障的是什么。比如说对于一款财产险，那我对于一个家庭的这个财产险的话，我的保险标的就是我家庭中的财富，家庭当中的财产。那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比如说我保障的是我的健康，那我的保险标的呢就是我的健康情况啊，这个是我的保险标的。保险利益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也可以有几个方面的理解啊。那第一个呢，是我通过这个保险呢，我可以到底享受什么样的利益情况。比如说我领取的是年金，比如说我这个获得的是这种财富的增长，这个是我们这个理解上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利益。那目前呢，我们北京人寿的整个产品的形态呢，或者说整个产品的体系呢，还是相对全面的。我们分为金康、金安、金福、金富四个系列。那我们金安呢，一般是我们的这些意外险啊，比如说我们一些出行的这种交通意外这样的一些保障啊。那我们的金富是我们的财富类的产品，包含我们刚才介绍的年金险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分红险、万能险，都属于我们金富系列的。我们的金福系列呢，是一般是我们的终身型的保障产品啊。我们很多比如说最近我们刚上线的北京人寿的金福世家的终身寿险，就是一款非常好的作为财富传承的产品。那我们也有这个金福世享的一个最新的尊享版，也是终身寿险，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额递增的这样的终身寿险呢。如果客户有这种财富增值的需求，那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我们金康系列呢，是我们的健康险。那我们的最近也是前一阵子在今年上线的，叫做金康优选 B 款的这样的一个终身重大疾病保险，那也是目前市场上非常不错的这个健康类的险种啊。如果说有这种健康的需求的规划啊，对这个产品还是非常适合的。 咱们这些产品会不会受到一些比如说政策导向的影响啊，或者其他一些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呢？ 目前呢，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呢？对于已经承保的保单，那我们按照监管的要求呢，是一定会保障客户的利益的，会按照客户的他已经承保的合同条款，毕竟它是一个严肃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协议，那和法律合同或者叫法律协议，那如果已经签署了，保险公司就会严格执行我的法律合同，那保证客户的权益不受到损失，哪怕有新的政策或者是新的要求，也一般只影响我新政策和新要求之后承保的产品和客户啊，这个是一般目前来讲的一些准则和通则吧。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金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金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金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第二点，轻症豁免三次赔付。